是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很多朋友在找工作的时候啊，都会被对方问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你上一份工作是做什么的呀，你有什么样的擅长啊，薪金的要求大概是多少啊等等。但是就在北京最近啊，有一家 4S 店，他在招聘的时候呢，对于这些前来面试者提出了这样一些要求，是什么呢？微信好友2000人以上者优先，会答题会吃鸡者优先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招聘玩法呢？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资深的职业生涯的咨询师王鹏。王鹏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一开始呢，我们和王鹏一起来探讨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啊。此外呢，也请王鹏来回答几位朋友提出的自己在换工作啊、找工作方面的一些问题和困惑。王鹏，你看这是一个4S 店招聘，是吧？当然听这个要求呢，也应该是来招年轻人。果然啊，有很多90后去应聘。那这种招聘的方法或者是考察的项目和一般的招聘似乎有点不太一样，你怎么看？ 其实呢，这事儿呢，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啊。第一个，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新闻之后，你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其实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大家可能第一反应都想知道，哎，这是哪家 4S 店啊，对吧？这是在哪儿上班的这么一家公司啊？这公司靠不靠谱啊？所以其实呢，第一个事情呢，是这可能也是一种企业的营销手段。那就我们招的人有各种各样的条件，那你们都要招什么学历高的啊，有这样那样能力的，那我招一些会吃鸡的，对吧？我招一些朋友圈比较这个发达的。那这可能呢本身也是企业的一种自我营销手段。 哦，你让我想到了什么呢？就是淘宝前段时间不是什么年薪几十万，还有50万哈，招老年什么首席体验官啊， 对对对对对， 就是要求年纪在多少岁以上啊，这个资深的网购人群啊等等。好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事儿也没动静了。 对，销声匿迹了嘛。 倒是让大家知道原来他们开通了一个什么亲情账户之类的。 对对对对、 啊。所以你认为这某种可能是人家在做营销。 对，一种炒作啊，一种炒作。 好。 当然呢也不排除可能这个对人呢也是对员工呢有这样的这个要求呢，可能对这个企业当中也有一些有益的地方，比如他可能做一些自己的营销的时候呢，员工的转发啊等等之类的。它其实是借助员工一种自媒体的手段，但是呢，我个人觉得，首先呢，第一个呢，它可能炒作的嫌疑比较大啊，炒作的嫌疑比较大，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感觉啊。 好，当然，它这个招聘当中呢，有些要求，我觉得和这个营销人员的一些能力也是能够匹配的，比如说微信好友2000人以上者优先，因为他们招的本身就是 4S 店的这种营销人员嘛，所以。这让我想到了什么呢？想到了微商。我曾经采访过一位微商啊，他的微信朋友圈只有500人，他硬是靠这500人，做起了一个还比较大的一个项目来。从这个角度来说，微信好友这么多人，这好像是书本以外的技能啊，也不是说我们考个证就能够达到的。会不会成为一些人求职的优势？就我的社交能力特强。 这个现在完全可以啊，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讲叫做技术的这个迭代呢，或者说现代技术的发展呢，其实是降低了大多数人的职业的门槛。就是你看像我们现在讲叫做你朋友圈多，它本来就是一个自媒体的优势嘛。那如果你的这个朋友圈都本身彰显的是你影响力比较强，你可能发一个信息，那别人的朋友圈只有50个人，你可能有500个人，有1000个人，2000个人能看到，那其实这是一种自媒体优势。所以其实这个本质上讲的是什么呢？其实是你的一种叫做现有的一种社交资源被公司能够得到最大化的利用。 好啊，那下面我们也聊聊这个话题吧，就是书本以外的知识和技能，在我们找工作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工作的时候，到底值多少钱呢？ 那其实这个呢，我觉得主要还是得看市场的需求。啊，就我自己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体验啊，就是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玩游戏啊，就这个玩各种游戏机啊，啊有一段时间很沉迷，所以我呢我相信可能很多这个我们这同一代的人可能都被父母这样教育过，说你靠玩游戏能玩一辈子吗？游戏能养活你吗？游戏是不是能真的这个能让你的有好的未来？但其实你看现在电子竞技已经成为一个产业了，有很多人靠游戏活得很好啊，他可能是游戏的这个职业的竞技运动员啊，也有可能是游戏行业的产品经理，也有可能是游戏行业的开发人员。那所以说其实叫做你书本以外的知识到底值多少钱，其实不是由你说了算的，是由这个市场需求说了算的。 我倒是有一个意见啊，我认为是由环境包括你所说的市场需求以及和这个人共同说了算的。前面的环境我们不说了啊，因为这时代在变，对吧？人就以玩游戏为例，有些人玩着玩着呢，是吧，这个倾家荡产的也有，弄得这个和父母断绝关系的也有啊，弄得被父母强制放到某个地方去戒这个游戏瘾 啊， 也有。当然也有人玩出了国际级的世界级的水平来。那你看这怎么解释？ 我觉得其实人的任何一项能力啊，就是你判定这个能力是不是属于一个能力，或者说你认为这个能力它能不能赚钱，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它是不是拿在市场上交换嘛。就是你看你玩游戏可以自己在家玩啊，有很多宅男啊，你怎么玩他可能玩不出花来，但前它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你是不是能拿到这个东西，就是拿这个技能放到市场来交换，这个很重要。 就是你是自己在这里面享受， 对， 这个独乐乐， 对 还是说拿这东西去交换，或者说挣钱？ 对对对，而且很多你看，其实玩游戏的很多人，其实他其实无意识当中发现这个能力是能赚钱的。就举例比，你看很多以前这个做这个游戏解说的游戏主播，其实就是他玩的好，但是这个人玩呢，他不像是其他人，你玩你就自己玩，他爱讲，他说你看，哎，我这操作多好，对吧？多牛啊！我这个操作为什么要这么操作？我的战略是什么？想法是什么？然后呢，无意当中可能被人录下来，或者录到某一个视频，发到某一个视频网站上，哎，就火了。大家可能觉得说，哎，这个人很有意思，你看他一边玩还能一边讲。那其实这个里面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能力是不是拿在市场上来进行交换的？ 好，书本外的知识和技能值多少钱，取决于目前这个环境认不认可，市场上有没有买家， 对， 以及你怎么去利用它，你是把它当成一个纯粹的兴趣爱好，甚至是沉迷啊， 对， 还是说你从里面挖掘出了一些能够跟人换钱的点来， 对，满足对方的需求嘛。所以你看我其实自己在我们这个职业咨询里面也会有一个很多来询者都会这样的困境啊，就是他有就分为两个极端，有一部分人呢就觉得自己能力特别牛啊，就是我这个能力可强了啊，但是老板不认可我，那我们一般就会讲他说，那其实你能力强不重要，重要的是企业和市场需要的能力你有没有，就是你总是觉得哎，我能力很强，但是你这个能力企业和市场并不需要，企业和市场并不认可，那其实这个能力是不值钱的，因为能力是要拿来交换的嘛。那还有一类人呢，就是总会觉得自己还不行啊，在我咨询另一个极端呢，就是觉得哎呀，老师我不行啊，老师我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我就鼓励他说，其实你觉得行不行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市场觉得你行不行。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新闻里面就会有很多人觉得很不公平，比如说你看啊，这个抖音啊，这个什么这个快手火了啊，这个很多人就会说，你看他不就在上面跳跳舞吗？ 他 不就在上面 学历是吧？ 啊，对，什么都没有， 挣的也不多， 啊， 是不是？也没什么背景，还不如各方面不如我。 对，他就在上面跳跳舞啊，他就在上面这个搔首弄姿一下，哎，有人给他打赏啊，他居然火了，是网红。那我们就讲说这个合不合理呢？合理， 那说明他一定抓住了某一个市场的需求。所以你看这个能力其实也不是课堂里教的，它就是书本外的。所以我们讲说叫做一个人能力强不强，他的能力好不好，能力值不值钱，其实是由市场由需求说了算的。 好，当然我想说的是咱们还是要有足够的定力和自信。为什么呢？有时候这风啊一刮就过，有时候这风啊能持续刮好些年。所以呢你能不能够等待住这个风口，这是一块儿哈。还有呢坚持去做一件事情啊，在没有任何回报的时候呢，我们完全凭着自己的兴趣爱好，这也是一件很有意思，当然也比较难的事情，所以说要有足够的定力啊。 对对对， 啊，也不用太功利。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来看下面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啊。他说我是在一家上市公司做业务，进公司的时候呢是总裁特招的，能力也得到公司同事和领导的一致认可。最近呢我所在的部门总监辞职了，总经理出差了，上周五就让我务必安排时间带他去参加会议。参会的人呢都是公司总监及以上职位的管理人员。会议开始前总裁质问我，你为什么在？总裁的助理解释了前因后果，大概意思就是说啊，那个出差了，请我代参加。总裁说，那上次开会你们部门都不参加，这次又让人代替，我要听的是想法啊，你知道这是什么会议吗？这会不能代参加啊，你可以出去了，就说你被赶出去了。我说我会传达到的。于是当着公司几十号管理人员的面，我灰溜溜的出去了。刚刚开车的时候啊，我一路在想这件事情，我觉得总裁太不尊重人了，我又没有错，为什么要这样践踏我的尊严呢？我想辞职，然后把我的想法告诉总裁，我要争回一口气来。我也想问问大家，如果是你们，你们会怎么应对呢？是不是赶上总裁心情不好？ 这一听就是一个霸道总裁的感觉、啊、霸道总裁。 他有点蒙冤感觉是吧、当一个受气包了。他是中间的那个处在夹缝当中的那个人。 对。 那我们分析分析吧。首先这个你分析分析总裁为什么会这么说。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啊，这个本质上呢属于咱们要做一个区分，就是你到底是职业身份还是自然人。就是其实相对来讲呢，你会发现你去参加这个会议啊，一般呢我们都是顶着一个职业的身份去的，你可能在这个会议上不是你自己，你代表的是这个部门。那么你会发现其实总裁的这种讲法呢，有这样的表述呢，他说的也不是代表也不是在说你自己，其实也是在说你这个部门嘛。那肯定是对你这个部门有意见，你之前又不来参加，对吧？上次你不来，这次你来派这么一个人。那所以呢其实呢更多的呢这个故事当中的人呢有点像是一个传话筒，就其实你要回去传达给部门的老大说，你看今天总裁发飙了啊，这个有这么一情况，说咱们不能派人去代参加。所以一般来讲呢，其实在所有的职场里面呢，大家要做一个区分，就是你的身份要求你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儿，这个是一定要区分开的。所以如果我个人觉得这个案例里面，如果你辞职呢，其实是可能是这个部门的老大犯的错，你来承担最后的结果啊，你其实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我觉得这个完全没必要。那其实可能换在职业的身份当中就能理解，说你看老板今天发脾气了，那对的也是咱们部门发的，他不是可能针对我自己，那只不过我呢是代表部门来出现的。所以呢一定要把自己和职业的身份剥离开。就一旦这个混在一起呢，它就很麻烦。就很麻烦。 主要针对他是那个出差的总经理。 对。 啊，当然再加上他们部门的总监还辞职了。 对。 所以说大老板呢觉得你们这部门到底怎么弄的。 对。 是吧，这个业务搞得一塌糊涂哈、 对对对。 人心惶惶的。又不重视，所以呢把这个火啊撒在这个传话筒身上了。 对。 但是我觉得难免就是人听到这样的话心里还是很难受，所以说他有这种辞职的冲动也能理解。 所以其实我们讲叫做人在职场当中需要职业化嘛，就职业化有一个区别，就是一定要把职业的身份和个人身份区分开。所以你看这里面就我们有一次跟几个朋友聊天啊，就是你看其实海底捞服务很好，你去海底捞吃饭啊，你真以为是海底捞的服务员打心眼里爱你吗？对吧？打心眼里特别喜欢你，对吧？特别想照顾你，这不是啊。人对他来讲，人家可能也有自己的生活，但是当他站在这个岗位上开始做这个岗位的时候，这岗位要求他就必须是这样的状态，无论是谁来，无论是谁来，我们都要以这样的态度。所以你看前一段时间网上也有一个挺红的一个视频嘛，说这个有几个人去海底捞给大家录视频，怎么花9块钱吃一顿火锅 啊？我看那个 对吧？ 是， 就各种调。然后那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可能这个服务员本身来讲，凡是看视频都觉得有点过分吧，就人家商家虽然没说什么，你们这么占便宜，但是对于服务员来讲，那只要公司没有这样的规定，无论什么样的客户来，我们都要以最好的状态接待，就无论他消费是9块钱还是900块钱，这个是不应该有区别的。 那个视频啊，后来人家删了 是吧， 又解释了，他说啊，我们拍这个视频之前是跟海底捞的服务员说好的， 就沟通好的，是吧？ 就等于是一个演绎了， 营销啊，又被套路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合理的，就是只要企业没有明令禁止的，那么作为这个员工来讲，大家都应该是以无论就是谁来，我们都应该这样的态度。其实这就是一种职业化。所以我个人觉得，像你看去工作也是，可能总裁发火、发飙，对于你来讲，这可能是情绪上有一些波动啊。当然，这个要有一些个人情绪处理的方法。但是第一个呢，是要想明白说，这个火不应该是，就是他不是对我发，他是对我这个部门。就你要把这个身份区分开，这个很重要。 是，意识到这一点的话，我相信情绪的这种起伏就会没有那么大了啊。 对对对， 当然呢。这个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会议室，这是一个 挺尴尬、 比较尴尬的事儿， 挺尴尬的， 比较尴尬的事儿， 挺尴尬。 对，但我觉得呢，有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把这种尴尬的事情变成啊，给你日后给你的加分项？比如说你当时的这种表现，如果说你当成透明人一样，大家不会记得你的，大家会记得是老板对你的领导发火，不会把你的样子和你的这个表现都记在心里的。但如果说你当时还有一些辩解，还有一些反驳， 甚至 拍案而起 哈， 对、 啊、 那大家永远会记住你， 对对对， 会忘了你的老板，你的那个上级。 这个就是很不职业的一种表现嘛，就本来其实是一个正常的事情，但是到你这儿呢，可能就把它放大了啊，就放大了，其实激化了这个矛盾啊，完全没必要。 那接下来呢，他还要面临一个问题啊，就是他怎么跟他的领导说，老板训了他一通，是吧？实际上是在骂他的这个直接领导。 对， 你觉得在这个表达上面应该把握什么样的技巧？ 我觉得其实一般像这种呢，切忌这个添油加醋啊，说哎呀，你看总裁就是对咱们这部门太不重视了，对吧？轻视咱们。一般呢，这种呢，你去看宫斗剧里边，这都是一般叫做什么宫女啊、太监给主子告状啊，一般都是这个。哎呀，这个咱们这个太 添油加醋了。 对对对，添油加醋，你把这个情绪挑拨上来，这就很有问题。那一般呢，你去真的去给部门老大讲的时候呢，可能就还是事实求是，说可能今天。总裁发火了，原因是什么？他是怎么说的啊？然后呢，我是怎么回应的？当然，最后这个呢，我怕这个就总裁可能会发怒啊，或者进一步激怒他，没有做辩解，我们就离开会议室了。那我的建议是，我们可能后续我可能有点建议啊，如果没有建议也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事实求是。 就是你叙述一下事实就行了。 对对对，就是叙述一下事实，也没有必要过分显得自己很委屈，或者说、这个、 没必要在自己老板面前诉苦是吧？我今天被他骂了， 对， 哎、 你看我今天很糟等等之类的，这反而会让你的老板觉得其实你承受能力很弱。就大家知道，在职场当中，可能难免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冲突啊，情绪的这个波动啊，很正常。就那就相对于来讲，就是我们实事求是，我觉得反而是比较客观的， 对， 客观的。 但是我估计还有一些人啊，完全不会有你这样的想法，什么践踏尊严这那的辞职啊，没有。为啥呢？他可能跟他的老板关系还不太好呢，这么骂他挺爽， 顺道就走了。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好，这就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提出的一个特别简短的问题，他问：跳槽你们会接受比现在工资低的职位吗？谢谢。 一般都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对吧？那工资也是一个衡量工作的一个标准。问题来了啊，一定要工资高才能跳槽吗？ 这个呢其实取决于这个未来期待了。就一般来讲呢，大家接受这样的一个选择，比如说工资可能比现在要低一些，但是呢至少你的能确定它未来收入是不是能有提升的可能性。因为你没法保证说每一份工作呀，我们每换一份它就是一定是高工资。你可能加入一个新的创业团队，新的一个新兴的行业，这个行业在起步的时候它可能薪资就是比较低，但是可能未来它的薪资可能是大幅会上升的。所以呢一般这种呢它主要是看你一个未来的趋势。 对， 看一个未来的趋势。 这种好像在创业公司比较明显，是吧？都是从大公司挖人。 对对对。 可能福利呀、还有一些奖金啊都不如大公司。那你看中的不是他的未来吗？ 但其实我需要提醒一句的是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在咨询里面常见的案例是反而给你一上来就许诺高额回报和高额工资的是要小心的。 许诺还是说马上就能给你？ 只要是都有的都算，反正一些骗局吧，就大部分的骗局都是上来跟你说，哎呦，你到我这儿来，马上给你很多钱、这个回报可高了，等等之类的，就是这种的，一般上来呢，你都要小心一点，因为天上很少有掉馅饼的事儿，对吧？就是你要想说，哟，这个机会这么好，那怎么还能落到你头上呢？但恰恰有一些可能确实可能有前景的企业，他上来可能会给你实话实说，说我们现在其实就在这个阶段，确实没什么太高的收入提供给你，但是呢我们承诺啊，我觉得在未来哪个阶段你可能会上升，所以呢这个呢我倒觉得反而是比较正常的啊。但是如果一上来给你许诺很高工资，你要小心啊。这个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去那儿工资虽然不如现在高，你图的是什么？比如说你现在干得太累了， 对对对， 性价比不划算， 对吧？你的时薪太低了，天天在这儿啊干12个小时，在那儿就干6个小时，对不对？那你工资等于翻一倍啊。 对对对。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现在这种人际关系吧，让你招架不住，心太累，那边简简单单的工资低一点也就低一点，所以可能大家看的不仅仅是那个账面上的金额。 钱，对。主要看你追求什么嘛。 是追求什么，包括的隐性的环境。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地方工资是低一点，但是呢他出门就到啊。那个工资是高一点， 离家比较近哈、 对吧？都晚上回家都没得车打了， 对， 那该怎么办？ 这其实是个平衡啊，就是看你要到底在这几项收益当中追求哪一项嘛。所以呢，我觉得钱呢，其实确实是不能成为一个衡量一个职业的唯一标准啊。就如果光靠这个衡量呢，是很容易掉到坑里的。 反正有时候跟猎头聊啊，他们说越高的职位啊，那薪金看起来越高的职位，往往 候选人 对、候选人啊，他们往往看重的还真不完全是钱。比如说跟这老板合不合， 对对对， 这个公司的发展跟自己的定位合不合， 是不是自己想做的事儿，这都很有关系。 那很有关系，稍微低一点人家也没有问题。 事实上我觉得其实在我的咨询案例里面，我会发现那些职业能力越强，或者说他们薪资可能一定到一定水平的人，往往在做这种职业选择的时候都不再看钱的。钱不是唯一，就不是最主要的衡量因素了。 对， 就很多都是你讲的，比如说能不能照顾家庭啊，能不能这个是我想做的事情啊，这事儿是不是我的愿景啊，就是这类驱动的是比较多的。 对，如果找工作只看钱的话，那可能你就错了。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要说的是，如果大家要去下面这家公司工作，你还只会看重工资吗？人家上四休三呢。稍后见。 我不是旋律，能不能哆瑞咪？我不是钢琴，能不能黑白分明？我不是镜子，能不能很透明？我不是主角，能不能伤透心？我不是布鞋，能不能跑远一点？哦，吃一点，多睡一点，白日梦多做一点，星期天下午三点，在床上环游世界，吸血鬼躲在伦敦，罗密欧醉到纽约，想要水喝咖啡，看漫画忍住泪，想要哭并不自卑，不能哭比较可怜，吃一点，多睡一点，白日梦多做一点，星期天不要见面。

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快，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王鹏经常接受一些来访者的咨询哈，我想问一下，这些来访者他们的平均啊工作时长一周大概是几天？ 嗯，这我们在中国啊，大家至少都得干到5天，那多的得干到6天，尤其是互联网企业，你一听呢，就是至少都在6天左右啊。 有金融方面的工作人员吗？ 有，也很多啊，也很多。但是这个你讲到的金融啊、互联网啊、移动互联啊，都属于工作时长比较长、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岗位啊、行业。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别人家的公司啊，应该说是别的国家的公司，在新西兰啊。工作时间的减少使员工压力下降，反而提高了工作效率。我们关心的不是你在办公室里坐了多久，而是单位时间的产出。我们希望未来通过努力让每个人都能享受这个工作制度。哎，我们想问问王鹏，什么样的老板才能够让员工上四休三呢？是不想赚钱的老板吗？ 我觉得这是心比较大的老板啊。其实我觉得这倒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啊，这不一定可能在中国会出现上四休三这种情况的，但是可能大部分的服务类行业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趋势来出现的。其实我自己呢在咨询里面就做过一个统计啊，我们就发现说，其实现在的岗位和过去的职业岗位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区别，就是现在很多企业做的岗位其实是没有办法做过程监控或者过程量化的。 他不可能就盯着你是吧？ 对，就你盯着也出不来结果。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公司里都有设计这个岗位，说你要设计一个海报，那可能你会发现这个设计的同事呢，他可能要构思，他可能要去网上找材料啊，那你老板站在他身后盯着他看没问题，那他可能一个上午都在什么查资料，找各种的图片，摆来摆去，好，这一个上午过去了还没做出来，那你说这上午他干没干活？对吧，他干没干活？因为你要的就是一个，你想要一个满意的海报被他设计出来嘛。但是可能在这一个上午的过程当中，你是没法监控他的每一个行为的。说你到底哪个行为在干活，哪个行为不是的。所以呢，这里面有一个区别是，大部分的这种我们讲的第三产业服务类的行业和比如说制造业啊，过去的制造业农业是有巨大区别的。比如你看你今天种没种地，你是完全可以监控的。你今天在流水线上到底生产了多少个零件，对吧，我们在旁边后边有一监工凶一点啊，安上摄像头定上 KPI 就可以。但其实现在很多岗位他没有办法放这个衡量，说你到底是有没有认真的把工作做到位，他其实过程不可监控，只可衡量结果。那很多岗位现在变成了这样，所以我觉得 没必要再搞那种朝九晚五了。 没错啊，所以你看像一般这种职业岗位，你说这个他反正到这来也是坐着，你也监控不了他，那他在家做也是做呗，反正我到最后要一结果，这结果我需要满意就可以了。所以呢，未来的岗位我觉得其实只有这一类岗位是有可能脱离监管啊，这个什么上四休三的。但大部分你要是 但凡能监控过剩的，这都很难啊，这都很难。 当然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上四啊。 嗯嗯。 休三我们知道。 这四天可能也很痛苦啊，这很难说啊，很难说。 人当驴使啊，这四天。 很难说。 嗯。所以老板应该创造的是一个能够让他提高工作效率的制度，包括环境，是吧？ 对对对。 你比如说现在有些互联网公司，就是你什么时候去都 OK, 对吧？然后呢，这个办公室啊，做的吧，也让你能够愿意在那里工作。 对 啊，另外还有一些什么班车呀、晚餐呀等等，让你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嗯， 那继而呢，你的这个工作效率就提上去了。 嗯嗯， 还有什么在办公座位上也有些设计啊，就是扁平化的啊，各个部门的人呢就是散坐在一起。 嗯嗯， 有研究表明，这也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啊，不是一个部门的人坐在一起，它容易互相刺激，给予对方一些这个灵感啊，或者是一些鼓励等等。反正就是现在呢，我们看到有些这样的端倪啊，就是从各个角度来提升大家的这个工作效率。但是像这样的老板啊，直接从这个工作时长上面做出这样一个改革，还真的是不多见啊。但是我想，就像王鹏说的，这种情况以后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嗯， 而且随着这种我们的员工啊，往这种不是雇佣而是接单的方式来转变的话， 嗯， 这种情况可能会更常见。就企业原来可能雇100个人，现在啊不雇100个人了，雇80个 都外包了， 是 吧？ 还有20个呢，就是我到网上找了，我外包了。这20个是个兼职的也好，或斜杠也好，都行，反正不是我们公司正式员工了。 对， 你愿意来都可以。 其实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因素呢，有两个因素呢也很重要啊。第一个呢，其实是大城市病。虽然你看它从国外兴起啊，但是你会发现在北京，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早上可能远的地方要坐1个半小时甚至2个小时的单程的这么一个时间去上班，这个时间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尤其是像可能今天还下大雨，那你时间就更长了。你赶到公司去，其实在公司工作的那一个时间段呢，不见得说你一定要，就很多活不见得是一定要跑到公司去做的。 对， 嗯，所以是第一个呢，就是大城市病造成的，我们其实这个上班的成本很高，那就是员工在上下班路上的消耗很大。那第二个呢，其实是因为技术的进步导致了很多事情你可以在家里完成啊。你看过去我们说要开会，说一定要面对面吗？那现在其实有很多视频会议系统啊，而且以前可能视频会议系统要一个公司买一套很贵，现在不用啊，你可以在微信，微信端可以语音。那你要还想呢，其实最早他们，我跟一些这个他们这个快手的技术人员聊过，他们说我们最早发明快手不是为了让大家看小视频的啊，什么一直播直播这种平台都是为了开会，解决我们这个会议问题的。说你看我们有一个手机屏幕，哇，一看4-5个人都能在一块儿，这其实解决一个会议的场景。 嗯， 啊，所以呢其实现在叫做技术的进步啊，也会导致很多工作其实完全可以在家里完成。你其实自己回忆一下，现在只要家里有 WiFi, 其实很多工作在家里都是可以完成的。嗯， 但是这是一家信托公司的老板哦。 嗯 啊，做金融的公司啊。 嗯， 他们我觉得职业属性就决定了他们对于风险的这种把控一定是比较强的。 对。 换句话说，他们会进行精密的测算，是吧？ 对， 哎，人家都这么做了，而且呢已经开始实行了，但是它能持续多长时间， 嗯， 我们还要再看一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上四休三啊，可能要做常规的这种工作倒也不难， 嗯， 但如果有一些突发情况怎么办？ 嗯， 需要大家在一起有一些这种单独的沟通啊等等， 嗯， 哎，这个时候怎么办？我觉得我们慢慢的观察吧。 啊，但你这不还有四天的吗？都放在 那 这四天里。 那如果有一天发生在那一个第三天呢？啊， 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 那接下来我们来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 嗯， 他说我接到一个面试电话，是一个月前投的一个简历，是一家房地产公司打来的，面试直接是部门负责人面的，聊的还可以吧，大概有1个多小时，因为年龄差不多，从事这个行业也很久了，互相聊的都很投机，讲了讲代建项目的一些情况，公司作息的时间，部门的构架，同时呢也说了说工作中的难点，至于说工资呢，他说找人事谈吧，总之呢和他聊的还算顺利。出来的时候呢说让我等一下他去问一下人事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人事说没事啊，那就让我回去了。但我回头一看，这个招聘信息上写的是要求35岁啊，我心里有点没底。 主要是我离职两个月了，越来越没有信心。我想会不会是让人事让我去面试凑个数啊？谢谢。他心里没底是什么意思呢？ 嗯， 他的没底就是他的年龄，好像是一个问题。 是超了呢，还是没到？我听这感觉像是超了啊，超了， 肯定是超 了，超 了。对，而且呢，他已经有两个月没工作了， 嗯， 所以他就觉得好像在硬性条件上面， 嗯，差那么一点。 对， 其实自己可能也有点心虚啊，自己也有点心虚， 但是。对方跟他聊了一个多小时呢， 嗯， 如果这个招聘方要是不喜欢他的话，也没有必要浪费这么长时间吧。 嗯，我们一般是这样的，就是在我的来寻者里面，怎么判断说这公司是不是真心想让你入职呢？其实取决于，是不是很这个岗位是不是很紧急或者很紧迫？ 嗯， 因为你看，如果是你现在要临时找一个人马上加入你的项目，你可能也比较关心问以下几个问题吧。作为企业来讲，可能第一个呢就比较关心说，哎，那你什么时候能入职啊？如果你觉得这可以的话，大概入职时间是什么？那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了，就是大家可能会说明对方对你倾向度比较高。那还有呢，可能会比较问说，哎，那你对这个项目有没有什么想法呀？如果你马上来进入，你第一个要做些什么事儿啊？你对这个项目有没有什么想法和规划？那这说明可能对你的倾向度也是蛮高的。那当然最后一个呢，就是还是得问一下薪资了。就如果我们对这个人比较喜欢或者比较中意这个人，但是呢你薪资要的太高，完全超过我们的人这个人力的成本，那可能也没法考虑，就没法达成这个交易嘛。所以呢一般来讲呢，我们有三个问题啊，就有这三类问题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一个呢就是问说你的入职时间啊，第二个呢就问你这个对这个项目的一些规划和想法啊，第三个呢其实就是看薪资水平。 嗯， 那这三个呢其实大概能看得出来这企业是不是特别想要你进来啊，是不是特别需要你尽快进入。 嗯 啊，大概是这样 的。从他的叙述来说的话，这企业好像不是很着急招他。 对，所以一般呢，这个呢也跟有一些人的面试风格有关系。你知道很多面试官其实这个很难说，有的人可能进去就谈了十分钟立马就拍板了，说就是这个可能面试者觉得，哎呀，我这个就十分钟太短了，没什么感觉。然后呢那边面试官立马就决定了，说你明儿来上班吧，或者第二天可能就给他打电话了。那有的呢可能你们去聊了别说一个小时，我还见过聊俩小时的，聊得特别好，非常投机，然后没下文了，这完全有可能。那在这个当中呢，其实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在里面，因为企业招人不是只招一个人，他可能有五六个、七八个候选人。他可能今天跟你这聊两小时嘛，聊得蛮好的。明天又一哥们儿来，人聊了三个小时，还觉得更投机，人家要价还比你低，那你这可能就没戏了，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个求职当中呢，它是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在里面的，没有办法说靠我们完全就靠一个说，哎呀，我们聊的好不好，聊的时间长短来确定说你是不是能入职这家公司啊，它没有一个硬性指标。 是，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心里没底呀、啊。也是可以理解的， 嗯， 谁去都没底， 对， 是吧？又不是现场签约， 对 啊，什么事情都存在变数啊。 但是 他现在就是离职两个月了，这个情况、确实就是稍显被动一些。 现在呢，其实，在人力资源这个领域里面呢，大家呢倒对这个时间还可以理解。因为尤其是像北上广深，生活节奏比较快，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对来寻这个对这个求职者呢也会有一些理解，比如说我可能就是这段累了，我要休息一下，那这个调整一下状态。 嗯， 这在互联网和金融行业是比较普遍的，比如说他换工作就难得有这么一个时间，就我们叫做间隔期嘛，啊，我可能就要休息这么一个月两个月，健健身，看看书，不干什么事儿，这个是完全正常的。当然你需要在求职的时候要讲清楚自己为什么做这些事情，我要调整一下状态，休息一下身心都可以。但如果说其实我两个月是没什么目标啊，我两个月就在家混着或者就在家待着，这可能就有问题了，因为你没有正当的理由嘛。啊， 我为什么说他稍微有点被动呢？因为他在房地产行业， 嗯， 房地产行业目前呢又面临这个调整期， 嗯， 你有几个月没有工作了，目前这一块呢也还没有太多的准信儿给到你， 嗯， 所以。 可能这个 下一步该怎么办是个事儿。 对，这人可能自己尤其在这行业里可能会比较着急一点啊，因为尤其是这个职场的人啊，大家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担心职业会有间断啊，或者说这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啊。就是我们一般从职业咨询的角度来讲呢，但凡只要在一年之内的其实都是合理的。 嗯， 就是你可能要调整啊等等之类的，当然前提呢是你有充足的储备了， 就是你经济上的这个包括一些思想上的准备都有，但如果说你完全没什么准备就被动在家待这么几个月甚至一年，那确实是可能自己压力也比较大。 是，再加上房地产行业呢本身又存在一定的这个周期性啊，所以说现在心里有点没底，是不是还要做一个更长时间的心理建设和准备啊，来度过目前这一段时间啊。我的建议是你需要啊，请教一下前辈，请教一下在这行业当中那些你认为比较资深的跟你关系还不错的朋友， 对， 听听他们的建议。 对 对 也许他们能够从宏观的角度给你一些意见啊。有人说了，不要在行业不好的时候跳， 就行业下行周期是吧？ 对，是的。你当初为什么要离职？这个原因是不是现在也可以再稍微反思一下？ 对对对， 好，祝你好运。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提了一个选择题，他说员工能力强脾气大，还有就是管理人员能力差脾气好，老板会怎么选？我也不太明白，你是老板还你是员工还你是管理人员， 你到底是脾气好的？ 管理人员能力差脾气好，老板会怎么选？我也不太明白，你是老板还你是员工还你是管理人员， 你到底是脾气好的那个还是能力强的那个是吧？ 对，或者说你是资方啊还是劳方呢？我们先把你当成劳方吧，当成应聘者，当成劳动者。哎，王鹏你怎么看？ 那其实正常我觉得应该是最好能力强脾气还好啊，这个是最好的了。但是呢一般呢其实从公司的角度来讲呢，这种情况呢取决于这个组织处在什么阶段。就比如说你看很多创业型企业呀，就其实在这个阶段里面当中呢，他需要的就是能力强的人，就是这个人哪怕难相处一点，我们讲叫各色一点，脾气大一点，可能也能被这个团队所包容啊。因为这个创业期嘛，我们就需要解决眼前的生死问题，对吧？这是可能对团队的要求啊，各方面都会放宽一些。但是一般来讲呢，成熟企业呢往往需要的其实是更好的合作状态。所以你看一些大的成熟的公司，它往往不依赖某一个特别强的员工来拉动某一个业务或者企业，它其实都是组织化的嘛，就是靠组织来拉动业务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脾气还很大又能力很一般，那可能就会被这个组织排挤。所以呢其实呢相对来讲呢，取决于这个公司处在什么阶段。 你是这个单枪匹马，你还是要带领团队是吧？ 对， 你是孙悟空啊，你还是唐僧啊，是吧？ 其实这个里面呢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人职业的本质啊，就是我们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职业的本质其实就是人和公司的博弈，就取决于到底是你强大还是这个组织强大，那谁就更有话语权嘛。那相对来讲呢，看你如果个人特别强大，那你的话语权就很强啊，那这个时候你脾气大一点大家也得退让三分啊。但如果呢组织特别强大，相对来讲呢个人在组织面前的话语权就很少，就你可能要收着点，你不能说我还这么拽，对吧？那你在组织里就没什么容身之地嘛。 对，我估计提这个问题的朋友啊，他可能是其中一个人，然后呢可能面临着要二选一的情况，是吧？所以说老板会怎么想啊？那刚才王老板已经告诉你答案了。 对，得看咱们现在什么状态啊。 是一定得二选一嘛？如果是老板提着这个问题，我们又该怎么来说呢？ 像如果是老板提到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也不一定完全是二选一了，就是因为相对来讲呢，你会发现企业方在招聘人的时候啊，就应聘者的选择是很多的，所以一般来讲呢，很多即便是创业型的企业的公司的老板，不到万不得已也一定不会选一个能力特别强脾气比较大的， 这是最差的选择。大部分情况下呢，其实都还是得依靠团队。说我们差不多，因为这个时代呢，大家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如果除非你做自由职业者啊，就大部分如果你要做一个企业的话，团队的话还是蛮重要的。所以相对来讲呢，这个对于创业型的老板来讲呢，这是万般无奈之下才会做这么一个选择。但凡有的选，一般都会选一个能力不是特别强，一般吧，但相对来讲呢，能够融入团队的人。 这个脾气得大到什么程度啊，老板才能够接受？那就是没你这公司可能得黄一半。 对，确实是啊，也相当于你一个人可能就撑过了公司一半的业务。 对 对， 就是换句话说，你就是老板对吧？ 对， 老板得指着你养活他。那这样的话你脾气大一点啊，老板都能忍是吧？但有朝一日要是有人比你更强，脾气还比你更好，那对不起啊，可能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开始了。 对，所以你看你讲的这个其实就是创业公司的老板嘛，他脾气大能力强，公司也得靠他，那就没法换掉他，那所以公司里最任性的就是他了。但凡是除了此之外，我觉得其他人都很难啊，都很难。 是，而这个脾气的问题其实不是我们节目所能够解决的啊，这是可能关系到身体啊，关系到心理啊，关系到他个人成长环境啊等等。但是我们想说的是，就像王鹏说的，我们这是一个职场的关系，人和人之间呢更多也是一种合作的关系啊。大家在这世界上走一遭啊，没有必要弄得紧张兮兮啊，你死我活。虽然我们存在竞争，但是我们的人格和我们的尊严都应该是得到尊重。我们是平等的个体啊， 对， 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跟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是一样一样的，没必要在这个情面上面或者说在这个人格上面给予对方更多的贬低啊。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到这里啊就要全部结束了。最后来一个调剂吧，有位朋友提了一个可能我们比较难以回答的问题，他说我们在物业公司上班，现在呢单位要我们出一个代表物业形象的节目，有哪些节目呢？王鹏，不知道听到这个问题你第一想到是什么？我第一想到的是有一个小品，就那个孙涛演的那个，叫我当保安我骄傲、 我骄傲、 对 对， 说的是一个保安是吧，这个有一个人呢这个没有进门证，然后呢这个他不让进是吧，然后呢这个其实人家是去给上面的兄弟们工友们发工资的啊，等等啊，有一个插曲挺好玩的。你会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物业类的节目啊，就代表物业形象的，我不知道大家这个一提到物业第一反应是什么 啊，第一反应是受气、 第一反应是服务不太好是吧所以你看你要出一个关于物业的节目，相对于来讲呢，我觉得其实还是要体现你的服务能力嘛，就其实可能这个节目呢一方面是表演，另一方面是要改善大众对这个物业的印象啊。但是呢当然我觉得也不是说所有的物业都不好，有一些物业还是可以的，有一些物业的管理啊各方面其实做的还是蛮不错的，所以我觉得像一般物业类的节目可能更多的都是要来改善大家对物业的认知啊，比如说可能我们是一个服务企业，我们是一个服务团体，所以你看这为什么？你看你讲的这个，你想到这个小品，其实都是体验你看物业的尽职尽责，对吧？就是他其实是要有尽他的职责和责任的嘛。 好，当然物业也有很多的委屈啊，很多的心酸，所以我想问的是，这个节目是在业主面前表演啊，还是在你们公司内部进行内部的这个表演？不一样啊， 对，所以我觉得一般像这种的节目呢，大部分的因为很多人会讲相声啊，把这个平时的这个物业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啊、段子啊啊，变成一些段子、笑话、相声啊，什么顺口溜、三句半啊，就都蛮好的。其实都是一些能够让、我觉得这个节目是一方面体现你的这个被人理解啊，第二个呢，其实也是一个强化自我形象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相互理解的过程，能让大家知道你工作当中的不容易嘛。 你在你们小区和物业有没有一些什么故事？ 那其实我在我们小区，我不太喜欢我们那物业，实话说，就他要表演节目，我想我应该不会去看的，我应该不会去看。 那得多糟糕啊！不过我们小区曾经也出现过这么一件事儿，就是那个电梯坏了，那业主被困在电梯里面，然后按那个紧急求助，没人接听那个电话，你知道吗？给他气的。有一天我就听见楼下有人在破口大骂，就是他从电梯里被解救出来之后啊，得把那口气撒了。但打那以后，就发现每一个电梯，不管是哪个单元楼的电梯，里面都贴着一张纸了。就是说紧急情况，